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呢湾区生活一小时呢，阿欧就找了这一位企业家和我们分享啦。他是卢锦辉先生啦。卢先生你好，早晨。 早晨早晨，阿欧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好。 是啦，你和我一般的澳门朋友都是的。澳门朋友讲嘢呢有一种澳门的音节在当中。我觉得是散发着一种亲和力的。咁辛苦你啦，又由港珠澳大桥今朝呢就一早揸车揸将架车拍咗嚟港台啦，咁真系做到个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吓。你有啲攰嘅，所以我都斟咗杯斋啡俾你饮。 感谢感谢。 OK， 咁啊，喂，讲下你今日过关嘅流程先啦。我哋咁 live 系咪先？ 嗱，其实好得意嘅嗱，因为咧，其实而家港珠澳大桥就通咗啦，系咪先啊？咁我哋本身而家现在亦都系，我冇记错，好似十月一号亦都系冇咗个叫做通关嗰、那个、那个码啦。咁即系其实我哋真系叫做疫情咧系过去咗。 系。 咁啊就我哋本身啦，简单介绍翻啦，咁我。本身咧，我就係一個澳門企業家啦，咁同時都有三個小朋友嘅爸爸嚟嘅。咁其實爸爸有一朝早咧，一定就同媽咪一齊車小朋友翻學先嘅。咁今日咧就澳門最舒適咧，咁但係都其中一個小朋友都要翻學。咁我哋就好似正常講，就車個小朋友翻學食早餐，跟住就方便啦，就直接咧就我同我太太咧就直接咧就坐車就澳門過關。澳門過，我記得嗰陣時澳門過關好似應該八點四十分到啦，八點四十分到。咁之後就過澳門，我哋唔使落車嘅，因為交澳門身份證，咁啊就直接就港珠。 系啊， 香港咁啊，香港又唔使落车嘅，咁啊个香港揸住导航咧，咁就又一直咧就由呢个叫做香港个海关啦，咁嚟到呢度， 咁就由我哋差唔多东涌嗰度一路揸嚟广播到呢一度。 冇错，嗱，全程你谂下，其实件事情咧，9:35到咗，即系我一个钟头都唔使就可以喺澳门海关过呢度， 系啊， 所以就完全体验咗条桥嘅生活圈。 系啊，咁啊，同卢生去倾偈啦，咁啊有好多多重身份啦，包括喺澳门方面咧，亦都系澳门嘅演艺人协会嘅名誉顾问啦。亦都系澳门咧中华创商会啊青年委员嘅常务委员啦等等啦，有好多唔同呢啲叫做 title 啦 ，title 以外就系、是我都知道你喺展览业界咧都系做咗好多年噶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商机咧就藉住本节目咧都去讲下，喂，其实即系喺湾区嘅城市入边，咁啊香港同澳门喺个展览业点样可以并驾齐驱咧，或者可以慢慢再做好少少咧咁样，咁啊今日大底个命题系咁样啦，但系我哋会分两节讲。我哋要讲一个钟头嘢啦，大概咁样。咁你头先嚟到广播度啦，咁我又一尽地主之谊啦。咁我估澳门嘅朋友嚟到香港都系食坏玩嘅啫。嗱，广播度咧旧时真系又有电视台啦，即系有亚视又喺呢度啦。咁我哋港台嘅电视部亦都喺呢度啦。 Okay. 再早前咧，其实 TVB 亦都喺度嘅咁样。系、 哦、 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广播度俗称五台山啊。 OK， 系啊，即系有五个唔同嘅 media 喺度啦。 同埋都系个山度，真系咪？即 系系啊，即系咗少少咁样咯，咁当然依家广播道系豪宅地段嚟啦，亦都佢系比较贵少少，因为个校网啊。 所以你啱咪个单位咪啱买咗你嗰度？ 冇，系冇，即系冇，我哋好远噶，住啲偏远嘅地方噶。我就嚟要住到翻中山噶，因为啲电话咧成日叫你话蒙生有冇兴趣买中山楼咁样，成日讲嚟讲去好似得中山有楼卖。嗱，一阵再同你娓娓道来。咁、okay. 我知道你喺呢个展览业界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其实疫情过后啦，澳门嘅展览业咧，越都越嚟越好啊，或者啲活动越嚟越多。比方说啊，嚟紧啊，即系11月11号啊、12号咧，就呢个澳门音乐节啦 ，Sway 啊、Jesse J 啊，都会去晒澳门啊。哇，呢啲都系我好喜欢嘅啲歌手朋友。嚟紧19号澳门大赛车啦，跟住啱啱开咪之前，你话17号又有个 big event 系属于你嘅，咁嗰个你去搞啦，唔好讲属于你啦。咁17号嗰个event 系咩嚟嘅？我想问下 呢个犀利嗱，我啱先睇翻啲 record 先，就系亚洲演出娱乐行业博览会。 哇， 呢个咧系前未试过，如 完全是全球都未試過，所有成班嘅演藝嘅六大唔同嘅平台，包括咗演藝人啊好啊，或者係藝人又好啊，或者係平台公司啊、代言公司，咁全部場地主都好啦。咁就喺呢三日咧，就澳門做一啲唔同嘅對接啦，或者啲展覽一啲嘅對碰等等去做翻版。但係呢個咧稍後先再講去咗翻出嚟件事。 係啊，哇，真係好勁喎呢一樣嘢。不過我哋就由第一個問題嗰度問起啦。咁啊，不如分享一下灣區入邊咧啲展銷啦，同埋咧展覽行業嘅啲發展，好冇啊？ 好啊，咁其實咧，或者都講翻少少一啲嘅疫情或者係其前後發生嘢啦。咁而家我哋成日講個粵港澳大灣區嘛。咁其實粵港澳大灣區咧，就正正就係2019年咧，就中央就頒布咗呢個叫做係一個政治任務俾大家啦咁做。咁其實粵港澳大灣區咧，咁一嚟咧就到疫情啦。咁但係咧，澳門同香港喺疫情期間咧，同中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我哋本身咧期間咧係通關嘅，都有通關，係有所關亦通有關。咁所以咧，其實喺呢三年底下咧，澳門本身亦都係靠呢個叫做遊客做主嘅時候咧，其實都相當之艱辛啦嚇。咁但係我哋都叫過去咗。咁啊而咁我哋講翻咁大灣區對於展覽業嚟講，咁其實一個咩嘅定位咧？咁其實而家現在講喺澳門特區政府咧，對於一個叫做係多元發展咧，其實係有個好大嘅想法。咁我哋而家最新係要一加四，即係一個叫做係旅遊休閒中心，肯定噶啦，大家都想嚟澳門玩呢、這個澳門一個休閒體驗一個為主嘅。咁但係其實澳門咧都需要咧，就唔希望咧就係獨一個產業放大嚇，因為畢竟我哋希望有多元嘅產業咧，咁所以產生咗叫一加四。咁何為四咧？就係講呢個大健康啦嚇，又或者呢個叫高新科技啦，同埋呢個叫文旅咧，以及就會議展覽。咁所以咧會議展覽咧，其實喺澳門呢個定位當中咧，佢嘅產業咧就希望可以大啲擴張啲嘅。咁所以我哋本身而家澳門有橫琴生活區啦，咁所以都希望推動多啲係叫做係一戰兩地，帶動多少少一啲嘅叫做係通關往嚟嘅便利性啦嚇。因為而家我冇記錯嘅話咧，其實如果啲係關於冇中國簽證嘅嚟澳門係參會嘅人士咧，其實係透過橫琴呢個機制咧，係可以有啲方便咧，係唔需要簽 visa 地咧入到中國。咁所以變相咗，其實對於一啲好想入中國而暫時未即刻可以攞到簽證嘅叫做係一啲外買家嘅話咧，可以透過呢個機制咧，係可以方便到有個獨特性嘅出嚟。 哦，呢、這個可以做嗰個對接窗口喎，咁樣係咪就係、 是？可以噶，可以噶。咁所以其實嗱，你睇下，其實你話會展啦，咪講香港好成功啦，佢灣仔又好或者。系港機場都好啦，咁其實基本全程都爆。咁我哋有好多對手啦。除咗香港之外，就可能有新加坡啊、台灣等等。咁所以其實澳門嘅會議展覽咧，其實喺大灣區角度嚟講嘅時候咧，希望盡量多呢個四大產業咧，喺澳門開啲專業嘅會議同論壇。咁、其實會議同展覽，先講展覽先啦，係一個好專業嘅叫做係行業嚟嘅，佢需要一啲買家，需要行業嘅發展。咁其實澳門大家最開心嘅就係旅遊或者博彩。咁其實唔單一嘅，係因為其實澳門仲有橫行嘅生活區，咁所以其實日後喺呢個生活區嘅廠房咧，或者啲發展咧，就可以配合到呢四大嘅產業，而喺澳門去做一個對外窗口。 哦，依家請盧生嚟講咧，我又要了解到更加多關於澳門嘅面向啦，因為都係嗰句啊，即係我作為一個香港仔啦咁樣，咁都係啊，可能個澳門都係。耍落啦，飲飲食食啦，或者依家好多靚嘅酒店啦，咁啊產業鏈都好寬廣啦。咁但係啊，原來個展覽業都會慢慢 step by step 咁樣好蓬勃啦。咁再加上你有另一個身份啦，你係呢、這個江門市嘅江海區嘅政協委員啦。咁我知道咧，你最近咧就喺江門區咧又有啲新嘅展覽。嗱、這個咧就好實踐到點樣將灣區嘅一啲叫做好處可以做到個協同效應啊，將澳門的好搬去江門或者江門的好。搬到澳门去咁样，咁啊呢个方面等你多讲少少。 阿欧讲得好好啦，因为咧其实澳门本身咧，大家第一感觉嚟澳门玩啦食啦，其实啱嘅，因为澳门本身就系、是。一中心一平台嘅基地，咁一個中心就頭先講咗啦，就係、是、一個休閒中心。咁但係咧，我哋就要諗啦。咁其實澳門係只不過得係一個60万人口，去到70万人口嘅叫做一個特別行政區。咁其實我哋就要諗，如果當去中國發展嘅時候，其實中國發展咧，我自己本身嚟講冇一個兩地車牌啦，第一澳車北上啦。咁其實對於一個我哋叫做中國嘅文化體驗啊、中國嘅 culture 嚟講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你但係好簡單，就算哪怕我香港到澳門，我住 喺澳門嘅澳門，可能阿 O 住喺澳門嘅觀塘或者邊度啊？其實大家都有少少一啲翻工放工嘅車程或者係食嘢嘅文化唔同，即係我因為大家個個節奏又唔同， 即係可能路氹同埋叫做我哋俗稱黑沙環嗰邊啊啲飲食文化又好唔同嘅噃， 咁樣。咁你諗下，如果我哋澳門特別行政區或者係香港嘅特別行政區嘅同事或者朋友翻去中國嘅時候，你諗下個文化差異有幾大？就算哪怕講廣東話都係。咁所以咧，我哋嘅概念咧，首先第一要將本身我哋澳門嘅青年人咧或者企業家咧去了解先。去了解，咁何谓了解呢？其实一笪地方最开心嘅就系食同去玩，吓唔好谂太多先，即系唔好谂住落地生根，唔好谂住做生意，因为其实唔知适唔适合，系咪？要多比较，要多参与，咁所以透过玩，透过一啲考察团，其实而家澳门咧分开几个层次，政府也好啦，社团也好啦，民间机构啦，尽量多啲考察团，你去了解咗先，去了解咗一个文化系点先啊？了解咗文化之后，咦唔系、啊，我觉得。有啲想法，有啲了解，我想了解多啲，咁可能就透過一啲叫做我哋一啲活動。咁我本身嘅行業咧就係做會議展覽啦。咁其實展覽業咧就正正就係一個好最大其中一個平台咧，係可以俾商家同埋當地嘅市民或者買家咧去感受一啲商家嘅產品嘅。咁點解我哋公司我仲記得係咩咧？係2020年，即三年前，就係啱啱疫情開始。我諗翻轉頭咧，我都唔知點解我哋嘅團隊做到嘅，因為又鎖關啦，又唔通關啦，又疫情啦，又 cut 啲嘢咧。但係我哋竟然夠膽係攞住230多个嘅澳門嘅中小企展商，翻去國內，有呢個叫做係有四個部政府部門嘅支持，亦都有中聯辦嘅支持嘅前提底下，翻去江門嘅叫江海居去做場展覽。咁點解我哋嘅初衷點解咁做咧？第一，我哋希望可以透過3日嘅活動，產生咗先講澳門方先，令到佢哋喺度住酒店。 哦， 食我哋个展览6-6点钟，你哋出去玩啦，你出去体验啦，体验下江海江门嘅时候，究竟而家个环境系点？ 系个特色系咩噶？阿政协，唔该你又讲下先。嗱，我哋突然间又 swap 咗去，可能听听下，喂，唔系讲澳门嘅咩？因为即系湾区真系互联互通嘅，即系等于好多时候我哋讲澳门都要讲埋珠海噶啦，密不可分噶啦，即系我哋讲香港。你好多時候都已經講深圳嘅啦，你諗下一過咗，譬如福田口岸或者深圳灣，佢深圳啲商場有架車車你去嗰度玩嘅啦，直情係即係深圳嘅商場嗰度玩嘅， 冇錯， 即係你連嗰程的士都唔使搭嘅， 冇錯， 即係嗰個幾 friendly， 即係等於你嚟到我屋企咧唔使換拖鞋嘅啦，你直接入屋得嘅啦，即係嗰個咁嘅一個情況啦，即係會變 咗。我有一個好得意嘅分享啦，咁有一次咧，我哋就其中一個展商啦，就去到酒店，咁去到酒店嘅時候咧，咁佢又即係比較少去參與。國內啲嘅活動，咁去到酒店，咁我就我啱大堂見到佢，咁啊佢阿盧生一陣你去邊度？我出去開啲會，因為我仲有好多安排。啊，係咯，我喺酒店附近去揾啲嘢食。咦，嗰陣時我諗一諗呢句説話咧，係咪大家好自然冇乜問題嘛？係 啊。 但係咧隔離咧就係我哋本身嘅工作人員係江門嘅嚇。你哋唔使喺酒店附近食飯，咁我都 get 唔到咩意思。國內有美團， 係啊， 係嘛？好簡單，原來其實你基本上一個軟件嘅應用場景，其實你只要中意食啲乜嘢，你咪喺酒店你好當 大江南北乜都食得到，湖南菜有湖南菜，剁椒魚頭有剁椒魚頭，係嘛？ 即係成件事食啊！咁我哋可能去到酒店咪去睇一啲 booking 邊度附近玩啊，就唔使你咪原來係發展到咁樣嘅情況去做出嚟。咁大眾點評仲要講咩添？仲要真係俾啲分俾你啊，或者認識去知道邊啲好，邊啲唔好做。咁所以成件事情咧，其實係好似好大嘅地方，但係拉得好近好近，即係正如頭先講，直行直過已經到去做。咁所以喺嗰個期間咧，係就啲嘢好食啦。嗰個叫做消費嗰個比例亦都比較低啦。咁所以變相咗咧，這個先至係唔係話你一定要需要去發展，係你覺得有得發展先發展啊嘛。 係啦，暫時咧同阿盧生咧講住咁多先啦嚇，我哋咧聽一次新聞翻嚟咧，就再同啊我哋嘅澳门中华厂商会啊青年委员啦、常务委员啦，咁啊亦都系咧呢一个啊显义会议展览顾问有限公司嘅就掌舵人啦、主脑啦，系卢锦辉先生咧多讲少少关于个展览行业啦，又同你讲下啲饮饮食食嘢，我都知道嚟紧咧即系有机会就协助澳门政府咧就喺佛山又举办一啲文创有关嘅嘢，咁啊等你转个头再多讲少少呢个面向啦，唔该晒卢生。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 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纸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决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准不？陪同彼此听唱过，爱到最彻底，一起喧哗过，谁有好取替？怀念不羞愧，谁无亲身历伤过？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今年至今已经有70,000个人才来香港，超过政府每年吸纳35,000人的目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抢人才的成绩令人鼓舞，由于部分人才无需要获聘才来香港，当局的人才办公室会协助他们和企业配对找工作。近期和保险界尝试合作，反应良好，未来会和更多伙伴配对，期望人才尽快投入职场。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又提到，以高财通为例，大约70%申请人本身从事金融、创科、商贸行业，内地人占大多数，其中20%内地申请人本身身处海外，在海外院校毕业之后选择来香港发展。对于人才在香港面对住屋问题，孙玉涵强调，本地居民亦都面对庞大住屋压力，所以不考虑为外来人才提供人才公寓一类的特殊待遇。中国海警局说，菲律宾两艘小型运输船和3艘海警船昨日未经中国政府容许，擅自进入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过程中，以不安全、不专业方式执意冲闯，严重违反国际海上被碰规则。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对菲方船只进行规制，拦阻菲方海警船抵近查证菲方运输船，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污蔑炒作。中国海警将会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维权执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以军发言人话：过去两日，随住军方喺加沙城深入行动，已经有超过10万个居民向南部撤离。又话以色列继续争取哈马斯释放人质，但系需要时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以军将会喺加沙战事结束之后，保持对加沙地带嘅安全控制，彻底解除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嘅武装，确保以色列公民唔再遭受加沙武装组织嘅威胁。佢又话唔会将有关工作交俾外部势力。以色列当局又将上个月7号哈马斯突袭导致的以色列死亡人数由1400人下调到1200人，话经过识别之后，相信部分遗体是属于哈马斯而并非以色列方面的人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5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逐步下降，风势较大。星期一和二，最低气温在20度或者以下。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有Tiffany提提大家，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啦。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启业村都有交通意外，现时慢线封闭，龙尾去到富山道游泳池。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仁安医院的交通意外呢，到而家都未清理好㗎，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嘅坏车已经清理咗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空中道桥面。九龙区渡船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蓝地石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号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画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联系香港95年。 大家好，我是郑启明。在香港电台工作了几十年，最难忘的当然是有机会制作900集的长篇历史节目《中华5000年》啦。祝香港电台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CIBS 人人广播， 入实验室咁紧急制，不如嚟 CIBS 咩教室倾下偈。 你喺度做乜嘢啊？ 练习急口令咯。 有比赛咩？几时啊？ 11月12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5点，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 咩啊？嗰日系康文署主办，有唔同族裔表演嘅亚洋艺彩2023。 唔止啊，现场仲有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试咪教室，俾你试下开咪之余，仲可以挑战急口令游戏攞礼物。 哦，我知道而家系 CIBS 申请期，通常会唔会有佢哋嘅一带一路服务咧？ 系一对一路咨询服务，有 CIBS 专人一对一教路，申请填表冇难度。详情浏览 CIBS.RTHK.HK 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啦！ 今集我冯杰同周子欣请嚟吕家俊介绍新书《好好吃饭》。 我哋可能咧谂起咧咕噜肉咧个来源就系好似咧糖醋里脊，但去到我哋香港有好多嘢转化嘅，加好多菠萝，即系 菠萝啊， 北方唔会有菠萝噶嘛，系啦。咁我成日都好想咧将呢啲做嘅过程啦、菜式嘅历史背景啦，展现出嚟，等大家知道多啲，我哋究竟食紧啲乜嘢？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8:30开卷啦！ 最新的食物潮流原来是戴在你的牙上面，你有没有试过啊？ 之前的时候就是因为 hip hop 咁样啦，成啲金牙或者钻嗰啲牙套咁样。咁而家可能 Y2K 嘅流行啦，多咗人整啲牙饰，而家就简化啲，可能用一两只牙嘅 design， 其实已经可以当好似戒指啊、颈链咁样，可以衬衫咁样用咯。 要知道多啲关于牙饰嘅产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香港明星足球队对容岗村超联足球队邀请赛， 在内地备受注目的贵州村超足球联赛，为加强香港和内地城市交流融合，建立足球文化，香港明星足球队在11月11日和来自贵州的容岗村超联队在香港大球场上演友谊赛， 到时除了足球比赛之外，还有歌手演唱、民族文化表演等等。 11月11日下午3:15，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喺直播室咧，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有啊，显义会议展览顾问有限公司嘅掌舵人啦，再加上咧都好多唔同嘅title，包括有澳门演艺人协会嘅名誉顾问啦，同埋澳门中华厂商会啊青年委员嘅常务委员啦。咁所以咧喺个商务啊个互联互通咧，尤其是你自己系做展览业咧，咁啊都系好啱数嘅，所有嘢都系可以环环紧扣啦。嗱，头先咧开麦之前咧。就同啊卢生咧去倾咗咧，话喂嚟紧咧就都协助澳门政府喺佛山咧就举办啲文创艺术嘅活动啦。头先喺上半节节目嗰度，我哋就话文体旅咧其实都系结连埋一起嘅。咁啊嚟紧12月有机会做一啲葡萄牙嘅一啲产品嘅文化咧，因为澳葡呢个 background 咧有阵时我哋都想过去澳门食啲新派澳葡菜嘅，就唔食啲最老旧啊。依家成日讲澳葡菜咧，就俾传统我哋话啊，要食正宗葡国菜咧， 唔同晒啦， 好食好多噶，我自己真心觉得喺食材嘅配搭上啦，或者喺酒嘅 pairing 上啦，哇，真系有好多。嗱呢啲我真系好想同你倾啊，不过我哋都讲翻你嗰个佛山嘅 show， 同埋嚟紧点样将即系呢个葡萄牙嘅一啲 product 去倾销喺湾区先啊。 嗱 ，OK， 咁啊，补充少少啦。咁其实头先都讲咗啦，我哋都希望尽量将啲澳门嘅企业家去体验吓，去了解或者去了解啲国情去做。咁我哋咧系今次咧就亦都除咗首先我哋公司嘅行为之外咧，或者社团之外咧，咁其实特区政府都好中意做呢啲嘢嘅。咁佢哋就聘请咗我哋公司啦，就系将一啲嘅澳门一个好大型嘅活动，我哋叫艺墟啊，艺墟一年咧系文创人士必去必集中嘅咁嘅基地，喺澳门嘅塔石球场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将其中而家就去湾区咧，我哋就帮佢承办咗喺佛山去做。咁佛山我哋就进行咗岭南天地咧呢个场地咧，亦都系港资背景。咁一个文化文创氛围好强，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带动咗大概系40间嘅澳门嘅文创嘅手作坊嘅企业啦。咁啊，透过3日嘅活动，咁啊入面有工作坊啦，有展销摊位啦，同埋一啲叫做系亦都系有邀请咗佛山嗰边嘅禅城区一啲嘅文创咧，大家做对接嘅吓。因为点解咧？ 禅城系 CBD 啦，依家系 冇错， 直情系高新金融区啦。禅城 系啦，即系佢有好多嘢想做。咁但系咧，我哋就点样错位合作啊？吓，因为其实澳门咧 佢本身如果全部都落勁嘅嘢咧，其實冇意思嘅。咁、但係渣嘢又要發展，咁梗係落渣嘅，再落勁嘅嘢去合再發展。咁後遺渣其實唔係渣，係講係點樣將佢深化。咁、你文創點將個產業其實就要廠啦。咁、你冇理由喺香港搞廠，冇理由澳門搞廠啊嘛。你梗係國內本身呢啲嘅廠房比較多嘅地方去合作。咁 東莞啊、佛山啊， 對啦，冇錯。咁所以其實將澳門嘅設計嘅概念、澳門嘅品牌點樣透過中國嘅生產而喺澳門走出去，呢、這個喺香港走出去，呢、這個就係講我哋特區政府想做嘅做法。咁啊，頭先講咗少少一啲關於喺佛山，我哋透過個政府行為，將澳門嘅40个嘅文創人士翻到去中國嘅時候，亦都包括埋一啲叫做係原創歌手嚇、即係佢哋本身想有一啲演出嘅歌嘅場地嘅機會。咁其實嗰日佢哋好開心，佢哋話基本上企喺度，下面一扎人圍住等你，等你。其實佢可能佢覺得冇我平時澳門都咁唱，但係其實佢真係變成咗個歌手。咁所以呢樣嘢係令到我本身澳門嘅業界或者年青人咧，佢敢自信。你做歌手你唔敢自信，咁你下面得两三个人系望住唔似嗨咁，哇！但成扎人等緊你上场，咁件事情其实呢个就係讲緊一个区域性合作，点样将我哋本身而家现在需要优化嘅嘢呢喺另一地度发生。咁咪就可以将澳门嘅元素带出去囉。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头先所讲一个我哋叫做将文化局 是 一个叫做系艺圈活动带上佛山啦，咁啊，我哋一直都走个湾区啦。咁其实因为湾区好多资源，咁我哋嚟紧咧亦都帮领一个政府部门，咁啊就系关于啲系商贸嘅政府部门。嗱，咁头先澳门好多嘢，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嘅基地，咁一个乜嘢嘅叫做系平台就系一个，哇呢、這个好名都好长，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基地咁上下啦， 即係總之我哋促進中葡合作啦， 係啦。咁咧咁件事情咧就係點樣將澳門本身一啲嘅葡語系嘅文化、葡語系嘅產品等等呢啲嘢咧，點樣去引入翻係大灣區合作？咁其實呢啲其實都行係澳門已經係同康葡語系嘅相關嘅代理公司傾好咗噶啦。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澳門嘅企業嚟噶啦。 咁會有乜嘢嘅產業嘅？即係除咗葡萄牙嘅酒之外， 你講咗先嗱， 即係仲有其他嘅，我深信 仲有好多嗱，譬如葡萄牙嘅美食啦、酒啦、一啲嘅叫。就係生活百貨用品啦，以及咖啡啦等等呢啲咧，其實佢哋本身係都係好強去做出嚟。咁、所以咧，其實呢啲板塊當中咧，我哋都希望咧係可以引入到中國。咁所以咧，澳門就有一個品牌叫做係齊齊鋪嚇，齊齊鋪咁啊，一齊齊齊鋪係鋪個鋪。咁咧，所以咧，佢哋就將呢樣嘢咧就喺翻珠海嘅橫琴咧去發生去做。咁其實呢個活動就未發生嘅，咁啊將會係12月咁好開心啊！喺呢個叫做係橫琴嘅公園廣場當中去做，咁啊就。有表演啦，表演咧亦都系一啲葡语系相关嘅叫做系表演嚟嘅，譬如唱歌啊、跳舞等等呢个做，其实主要都系想俾翻我哋澳门以外嘅游客人士咧，知道葡语系嘅文化系点样做。因为其实讲英文、讲葡萄牙、讲英文嘅人行中国好多，但系讲葡萄牙文人其实中文已经好少。咁所以其实中央俾咗个定位系一个平台俾我哋澳门发声嘅时候咧，我哋点样用好呢张牌？咁 点样可以做到个互联互通，又可以做到一个同葡萄牙对接嘅窗口？呢、這个系好有。优势嘅其实都 嗱、我哋有时咧翻去中国咧，去倾嘢咧，卢生你一年咧要我哋几多只货柜，要几多亿嘅生意咧？哇，其实我真系企咗喺度。我几只企喺度，因为澳门嘅体量咧，其实最大就系游客。咁但系如果假设如果中国嚟澳门发展嘅话，其实就出口葡萄牙，唔系应该系出口葡语系。咁件事情咧，佢哋就个观感就会好啲啦。 会啊，你谂下，我哋有阵时白啲咁样讲，即系关于红酒，我都少略懂啦。人哋真係你，譬如依家近排香港都擺緊酒展啊嘛， 冇錯。Wine and Dine 係 咪？除咗 Wine and Dine， 我哋有個國際酒展嘅，就喺翻會議展覽中心咁。 OK， 呢兩日就會發生嘅。你就算啲酒咧，一歐好半歐好咧，你四季咁樣攞咪得咯。 冇錯。 咁但係你四季咁樣，我作為一個 retail 係啦，你點燒咧？你香港最缺乏嘅就係空間啊嘛，係咪先？寸金尺土嘛，咁所以真係搞唔掂。好多時候唔係叫做一啲叫做賣家冇誠意啊，係我哋做賣家咧。系啊，我哋真系搞唔掂嗰个，但系你如果做到个对接窗口就做 trading 就几好做嘅， 冇错。 但系如果你话做全量做 retail 咧，就难搞少少啦，喺香港。 同埋我哋发觉咗咧，我哋要点样同中国去具一个合作差异？咩叫合作差异咧？嗱，红酒大家谂到咩啊？法国啦， 系啊， 系咪？或者我再谂系咩？何况系 意大利啦，意大利啦。 咁但系你好难同呢啲嘅酒厂去倾一啲 tenement 嘅嘢，对唔对先？咁好啦，咁而家喂，我有个中国某个品牌， 系 OK， 我想而家系同翻一啲红酒去 cross over， 做啲节日性嘅版本。你中国最兴咩啊？即系行十二生肖， 系咪先？ 喂，咁呢件事好正喎，中葡一齐 cross over 嚟产生一啲中国嘅文化而走出去。 走出去呢件事，即係一帶一路好啊，普約好。咁呢件事情底下嘅時候咧，我哋相信我哋都需要做，係、即係令到除咗係生意之外，令到原來十二生肖係跌咁樣㗎。即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候睇一啲嘅電影啊，講一啲嘅 hero 係咪先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中國澳門我哋好多，但係點樣將呢個國潮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呢一代係將佢產生更加多嘅效益咧？呢、這個我哋要諗。 係啊，哇！真係好寬廣啊、那個藍圖，這個、要等下盧生你逐步做。我自己期待之中就十二月可能咧，即係架車揸咗去澳門咧，咁啊再可能搭翻車去橫琴嗰度啊嚇，我就過到澳門。就過唔到珠海，唔係係啦，我就過到澳門，個過唔到珠海，我嗰個就去到澳門嘅。 唔係，但係你好似 我哋要搖號啊，港車北上要搖號啊，係啊，我唔夠 luck 啊，可能 機會大唔大㗎？ 要搖咯，總之要搖就係牽涉有運氣嘅元素啦。我只能夠係咁樣講咯。不過珠海近排都多啲嘅，即係翻去或者都睇到珠海嗰個擴展潛力好大啊。 嗯， 特別喺個商貿方面啊，咁新嘅商場有好多啦。咁样，哇，好夸张！珠海嗰只商场咧，佢占地咧，可能有机会比深圳更大啊！ 大噶， 佢比深圳更大咯，即系几大规模啊！有某几日，一个系咪叫业贸新区啊？ 系，冇错，好夸张， 好夸张！佢嗰个业贸新区咧，系有好多个屋苑都系业贸新区嘅，原来系。 但系最搞笑嘅屋系咩意思咧？即系你哋讲一个区咧，可能讲两三年前发生，但可能四五六年又另一个新区嘅 ，really， 即系好多个新区同步发生嘅件事。咁嗱，我呢个玩法我唔系太熟，但系咧，我有一样嘢好多方面去行。嗱，港珠澳大桥 系， 咁即系换句话讲，而家香港人去珠海系方便好多，啱、先？嗱，你谂下以前可能去东莞啊，去深圳会近啲啦，咪先？去经路口岸去做，咁但系咧，除咗港珠澳之外咧，另外个深中通道，嗱呢、這个又系好夸张。 但系深中通道咧，就对接中山就会方便好多，特别喺深圳咧，讲紧系三十分钟就去到中山啊嘛。 大家谂下，如果假使间呢条路线即系由深圳、中山同珠海系咁建立到个咁嘅商圈嘅时候咧，其实你冇讲话，即系而家我哋一朝早八点半去到呢度九点半，其实见事情嘅时候，可能香港人喺中山开会，九点钟出发。可能十二點鐘要開得會，食完飯啦之後兩點鐘翻返公司開會，即係所以成件事情咧係真係可以產生到個生活圈。以前我一朝早開完之後，不如我晏晝再做其他嘢啦。咁但問其實你唔使嘅啦，你都冇做呢個藉口。 貓一般身上難要再有。伤脑筋 ，It's okay。不想唉声叹气，想弹沙发搵剧丧播。C A I N A， I'm off today。Take a break， 不必讲究对的错的。Take a break， 方知真正爱的。摊到天之不解，摊出不分世界。My imagination， yeah， my meditation， okay。我去想应该点帮你，定系已经不必多理。若系要想天过 ，mark 低啲 main point， 咁先好梳理。记住我冇架时光机 ，but it's okay。但系有时间放下架，冇又怕要多飞。到底需要惊乜 ？End up they will end up， 当你识得 ，they take fine your break， 咁要清醒要 wake up。 区生活一小时。 好啊，又问下卢生啦，未来有咩发展呢？即係关于公司而至即係有咩版图系你好想 achieve 嘅呢？ 咁其实我讲返自己嘅本业啦，咁梗係希望当第一就希望尽量带动多澳门嘅中小企啦，因为我本人好鍾意创业嘅，咁希望将澳门嘅中小企呢拉动高薪少少，即係唔好淨係 focus 喺澳门度聚焦大湾区啊，甚至同多啲嘅一带一路嘅方向去合作啦，去了解啦，或者去学习啦，即係你唔好合作先啦，去了解咗个国情系点做先。第二咧，咁其實而家本身澳門咧，但亦都啱必咗個獎咧。澳門啦嚇，係一個好適合係開會議展覽嘅地方。咁、其實我哋覺得就話，而家係產生咗好大商機。好似譬如頭先我講咗，澳門好多娛樂好開好正啊，演唱會又好啊，澳門嚟打碟啊，好激烈。你甚至係講緊係好多嘅大嘅明星嚟澳門做咗嘅一啲大家好想嚟嘅活動。但係大家都行嚟澳門去消費去休閒。咁但係其實除咗商呢個之外咧，我哋希望多啲商務客嚇、即係點樣係可以以香港嘅展覽又好啊。一啲亞太區嘅展覽又好啊，而喺澳門作一個首站或者作一個巡迴站、去行呢件事，咁呢個咧我哋都會慢慢向住呢個方向咧，係即係所謂啲專業會議展覽咧，去行呢條路出嚟。咁因為其實大家睇翻去 Vegas， 其實佢哋而家現在都唔係以博彩税收行先， 係啊， 都係以一個叫做娛樂，都係以一個叫做會議展覽行先。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我再一個過嚟講嚟玩一玩，我 OK 嘅，開心嘅，喂贏咗食餐飯，輸咗當我經驗。咁但係問題，我哋始終都需要一個產業，因為其實我哋所講嘅叫競爭能力咧，坦白講嘅時候咧，你諗下，如果一間企業有 90% 嘅營收都係一個產品嘅時候，咁你點會發展另外 10%？ 唔會嘅。咁所以其實澳門娛樂博彩就獨大咗。咁我哋點樣將佢慢慢娛樂博彩而家都好好嘅娛樂博彩落地，我哋所謂嘅 同埋亦都叫做塵埃落定啦，啲大牌細牌搞掂曬啦，係啊，即係唔會話哎呀有冇機會又變咧咁啊，起碼玩到一段長時間，咁我覺得嗰個叫做平靜安穩咧，係好事嚟嘅， 好事嚟 嘅，係好事嚟嘅，係平穩向上嘅。 咁所以佢哋場地都多啦，係咪先？演唱會場地啊，會議場地多啦。咁所以我會覺得硬件已經有咗啦。咁而家現在就係我哋點樣業界點樣將多啲嘅軟件，將啲 IP 點樣帶動嚟澳門度，令到啲人覺得啊，澳門係咁嘅，即係除咗玩之外啊，仲有可有呢啲嘅元素啊。我上一次去咗個大健康展啊，將澳門嘅中醫藥去帶動到走咗出去。咁其實我哋特區政府做緊好多呢啲嘅， 其實可以緊接做啦。即係你諗下，澳門大賽車已經可以邀請三四大嘅汽車品牌擺個 showcase， 或者新嘅電能車。我哋國家咁多電能車嘅個大嘅品牌，嗱我唔特登黏佢啦。你佢搞個大嘅車展。咁大嘅喎，傾銷南美添，即係唔係淨係中國揸嗰三個英文字母嘅電能車？喂，如果佢肯喺個澳門大賽車之後，喺個澳門嘅會議展覽中心搞個 car show， 就係嚟緊我嘅咩仰望系列百幾萬一架，海豹系列幾多次？即係我覺得嗰件事係發生得好。情理之內啊，好舒服啊，其實出嚟啊， 好同埋其實以前睇戲都係咁講，你諗下試下呢啲品牌喺澳門嘅大賽車攞一場嘅賽事，其實件事情亦都俾賽車嘅車手啦，或者其實將呢個品牌咧喺一個國際嘅平台度咧去展現出嚟，咁唔係淨係講你架車幾好嘅，其實直情係落場添， 係啊， 係咪先？咁所以我哋覺得我哋係向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去做出嚟，咁亦都有一個澳門嘅獨特性咯。 係咁啊，今日咧同盧生咧傾住咁多先啦，我都未同你講到飲食嗰部件啊，咁都系宏观啲喺个展览业界点样做到个互联互通啦，亦都希望你嚟紧嘅 event 都 good show 啦，即系我哋做活动嘅人就最中意 good show 噶。好啊，多谢卢生，下次再同你倾偈，拜拜， 多谢，拜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